4007-106108 4007-106108，每天一盒快餐钱就可以给全家人补充到16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等，这份营养投资您值得拥有，加油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这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感念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讲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情绪跟血管病有着极大的关系。其实心脑血管病呢，就是其中的特别明显的一个例证。情绪持续性的紧张和持续性的过度疲劳，我们知道啊，是高血压病不可忽视的原因。我们这个由我们国家的医务工作者曾经对323例高血压的病人就这个研究就发现啊，发病前不良情绪占高血压病因的 74.5%， 太多了。在日常生活中啊，常常由于暴怒啊、恐惧啊、紧张啊和过于激动，就引起了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甚至于导致生命的危机。这个实验室的证明啊，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就说在愤怒的情绪下，由于外周血管的阻力增加，导致了舒张的压的这个显著增高，在恐惧的状况下，由于心输出量的增加，这样就引起了收缩压的升高，这都足以说明了，就是机体情绪对机体的作用是生物学的基础。许多这个医学家反反复复的证明啊，愤怒啊、悲哀啊、烦恼啊、抑郁啊，这种不良情绪都使得这个大脑皮层的视丘下部这个兴奋灶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然后呢使得已经变得脆了的动脉硬化的这个血管压力增加，在这个薄弱的地方就容易破裂而发生这个出血性的脑中风。一些经常啊急躁发怒 逞强好胜以及性格孤僻多愁善感的人，这两种两个极端都容易诱发脑血管病，比这个一般的正常人要高的很多很多。所以呢在经常控制我们的情绪，不要发生情绪上的大量的波动啊，其实是糖尿病病也好，心血管病人也好，高血压病人也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长期的紧张状态，现在证明了是比遗传因素或者使用高脂血症而引起的对心脑血管病的影响要更为重要的原因。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啊，你这种不良的情绪呢，交感神经兴奋过度反而抑制了胰岛素的分泌，就促使着脂肪消化脂肪的酶叫脂蛋白脂酶的活性下降，然后呢就使它分解脂肪的能力减弱，让这个不好的胆固醇呢在我们身体里升高，这样就更进一步的引起动脉硬化。而且呢最近这个心血管专家啊也研究证实了，除了饮食以外，长期的辛劳就是你过度的疲劳，还有就是持续性的紧张状态、焦虑状态或者是抑郁状态，这种状况呢，因为他们会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过度，而抑制了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胰岛素的分泌减少了，就使得这个，因为胰岛素啊，它本身呢也可以使这个胰蛋白酶这个活性增加。脂蛋白脂酶的活性的增加就使得脂肪可以很好的分解，不能造成这个坏的胆固醇啊在我们身体里堆积。特别是呢我们说的长期的这个紧张以后，或者是你长期的抑郁啊、焦虑啊、长期的疲劳不能消除啊，就是大脑皮层的功能失调了。这个视丘下部有一个管理全身血管收缩和舒张的司令部，它受这个大脑皮层的支配。因为这些不良的情绪呢就形成了中枢神经以血管收缩神经占优势的这个兴奋灶，所以就使这血管呢特别是动脉血管经常处于一个痉挛的状态，而且呢就是这个使这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这个收缩和舒张功能以及全身小血管的这个痉挛就增加，外周阻力增加，压力增高，然后肾小管的血管也收缩，肾的血流量也减少，它分泌一种肾素，这种肾素呢也可以使着这个血压升高，全身血管收缩，然后呢也可以使着血脂升高，造成动脉硬化，血管的弹力减弱，而给人们带来损伤。我们经常讲啊，说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血管病，甚至于高血压呢，它是一种情感性的疾病。所以这么给大家联想讲呢，就是因为糖尿病的病人，高血压和糖尿病是亲哥俩，是双胞胎。所以呢，你不管你是先有高血压后有糖尿病，或先有糖尿病后有高血压，还是两个就同时存在，他们都是一个共同的。就是胰岛素抵抗的土壤，这种启动因素一启动呢，那糖尿病也会很增加，高脂血症也会很增加，然后呢这个高血压也会增加，动脉硬化的程度也会增加，这样就带来了一系列的就是代谢上的紊乱。特别是啊，我们在生活中啊有一种叫做 A 型性格的人，这种性格的人呢特别好胜啊，容易激动啊，这种交感神经兴奋的一些表现。而且这种人啊一般都是这个工作狂，这个生活啊也比较节奏也比较快，效率也比较高，也比较固执，然后比较急，匆匆忙忙的，这个所以研究人员就认为啊，对于激烈的竞争，A 型性格的人呢就容易引起恼火啊、激动、怒啊，这不耐烦就形成了对健康的一系列一系列的影响。当然 A 型性格的人也有他们的特点，所以在性格上有 A 型性格倾向的人呢应该注意克服避免的刺激，这样那个来让自己平和一些。医学研究就发现了，工作繁忙紧张的人如果经常遭到大的压力的这个来这个侵害他们心理上啊会处于一种过度紧张状态，血液中的去甲基肾上腺素要比正常人高出 30%。 正常人心理过程就会变成非常异常的病理性的生理过程，就容易发生啊这个脑血管病，或者是高血压，或者是高脂血症，或者动脉硬化的形成。这种人呢我们在平常呢也应该特别注意。再有就是呢烦恼和失眠的人，烦恼和失眠的人呢是因为 长期处于失眠不好，部分的人呢就容易引起高血压，另外呢有的人有精神创伤也容易引起高血压。如果这个失眠的人体内的激素的代谢发生紊乱，就加速了人体老化的程度，因为人是高血压发病的人群，也是糖尿病发病的高发人群，所以许多的患者发病以后啊，又因为对疾病的恐惧，自我的这个幸福感的下降，或者生活心理上的适应能力减退，就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状态啊，或者是抑郁啊，就进一步使血压升高啊，或者中风啊，或者是这个糖尿病不容易控制啊，形成了恶性循环。你像这些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都碰到这个不少这样的情况。你比如工作时间长的人呢，容易诱发一些脑血管病的出现。还有不良的刺激呢，我们讲过啊，它就使植物神经的功能呢发生紊乱。紊乱的结果是升压、血管收缩，血液不良循环，尤其这个导致了肾缺血的时候，肾小球旁的细胞分泌肾素就过多了，这样就造成了体循环中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增加的结果就小动脉痉挛，同时呢还促使我们身体里头一种醛固醇这样的这个激素增多，就钠储留，然后血容量，这样就造成了顽固性的高血压。所以呢，不管是哪一种，工作长期的疲劳、紧张、抑郁，或者是经常的焦虑、失眠，工作压力大，经常处于这种状态，再就是你性格啊有一些缺陷，就是偏向这个 A 型性格的人，这样呢，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应该注意把它克服掉。这样呢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平衡，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有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呢，因为年纪大了嘛，有疾病嘛，然后年轻时候生龙活虎的都不存在了，再加上各种原因呢，而你的婚姻呢、家庭的这个经济状况啊，以及自己的这个病啊，可能老是好好坏坏，这种压力其实就是长期的对你的精神紧张和焦虑状态的一种存在。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又有糖尿病的病人的话，就应该很好的会化解自己的这个心理上和情绪上的不正常，然后呢就让自己这个生成一些正能量，这样来使得我们的疾病呢，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是一些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基础病，都会得到由于你本身情绪的稳定、良好的心理状态，会得到这个比较好的一些改善。特别是啊，要预防急剧的这个情绪的变化，因为急剧的心理变化以后，血压增高、心跳增快啊，或者肌肉发生痉挛呐、这些呢，就使得新陈代谢活跃，血脂和血糖就升高，然后导致血液动力学的改变，影响血压、血凝啊、血流啊，或者血管平衡这个失调，微循环发生障碍，血栓形成，这样呢，就容易使这个。特别是脑血栓，然后脑栓塞或者是脑梗的出现，因此呢，在这些方面呢，就应该特别的加以注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锦类物质，它灵芝里含有啊大量的高分子的灵芝多糖，它是水溶性的，所以非常非常容易被吸收。另外，灵芝本身呢，它是一个偏碱性的，多种营养物质存在的非常丰富啊，维生素 B1 啊、B2、B6 啊，还有维生素 E 啊，再有14种微量元素啊，它的比例啊跟我们身体里非常接近，所以用灵芝以后，这些东西都非常好吸收。再有就是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我们知道啊，这个灵芝酸啊，它的作用啊是非常强大的。你比如灵芝酸，它可以稳定中枢神经系统和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让它们平衡，特别是对神经的细胞，它的生理功能有调节的作用，让兴奋和抑制得到平衡，这样呢，就使得我们这个身体啊，神经系统啊，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特别是用了灵芝以后啊，它的有效成分呢，就能够使得我们已经受损伤的 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很好的修复。这种修复啊，特别是脑细胞，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 族，还有18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族的。那么这些物质呢，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神经代谢过程中的营养物质，这样来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能够很好的维护我们脑细胞的血液循环，来维持它的正常的生理功能。这个灵芝酸还有一种作用，它有止疼啊、镇静啊、抑制组织胺的释放、解毒、保肝，这样的作用。同时它又是个苦味的，所以它能够这个开胃健脾，能够很好的让我们吃东西。再有它有这个降血脂的作用，人细胞试验证明了灵芝酸有对动脉硬化、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所以这对我们在预防动脉硬化，甚至于在高血压、减少动脉硬化的斑块啊，这些方面，那经常用灵芝呢，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帮助。另外，灵芝所含有的这个灵芝多糖，也能够非常好的促进我们自我修复胰岛受损伤了，它自我修复它的自动修复它的能力。同时呢，还可以呢，使得这个灵芝酸 A 啊、灵芝酸 B 啊，能够抑制我们的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增快。而使得血糖啊得到稳定。灵芝孢子粉呢，也是能够促进胰腺的微循环，使我们血中的胰岛素水平提高，然后让血糖啊、血脂啊都处在正常的水平。而这个灵芝所含有的这些，包括了腺苷类的衍生物、生物碱、生物总碱、多种的酶类、甾醇类的，它可以有效的调节我们体内的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然后全面的改善我们身体的功能。特别是呢，它能够促进我们免疫功能的三大支柱功效得到非常好的发挥。由于它对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不断的调整和稳定，所以呢，就使得我们身体啊，对于内因和外因所引起的疾病具有一定的抗衡的能力，这样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使我们一个特别是血管的收缩得到了非常好的平衡。用灵芝以后啊，大中小血管、毛细血管的这个血压都能够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另外，很好的降脂的作用，抗动脉硬化斑块的作用，以及它抗凝的作用啊，让血小板的聚集啊，以及这个血液粘稠度的降低，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种作用在长期用灵芝的过程中呢，不断的调整，全面的让它处于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特别是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可以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通过促进这个超氧化物球化酶的活性，能够让我们抑制自由基的形成，能够提高32%。所以这些呢，经常用的过程中啊，不管是对于我们这个脑血管，还有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的维护，都会起到非常好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Mistake. La la la la la la.